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0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今天下午到晚间，本市迎来返京车流高峰。受强降雨影响，山西平遥古城一内墙局部坍塌。北方降雨降温，南方酷热难耐，这个假期为何南北天气都不好呢？迎北京冬奥会首场国际测试赛即将举行，国家速滑馆准备就绪。神舟1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留下怎样的深刻教训呢？好的，在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红您好。 哎，你好杨红。 哎，今天的天气哈，久违的蓝天白云啊，非常好，很多朋友都纷纷走出了家门。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种好天气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明天还是不错的天气。首先今天夜间呢，这个是晴好天气，这个最低气温呢在7度上下，但是山区啊要降到3到4度，所以明天早晨啊感觉还是比较冷的，上班上学啊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呢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9度，这午后体感是比较舒适的，空气质量也优良，所以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杨红， 那全工，这个双休日以及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呢？ 经过今明两天的这个晴好天气啊，明天夜间天气就要转阴了，这个降雨的形势啊有所提前，预计呢到明天夜间的后半夜啊3、4点钟开始啊，北京会再次出现小雨的天气，这个降雨相对时间尤为明显的这个时间段呢在9号上午10点前就结束了，雨量很小，在2到3毫米，但是路面湿滑啊对早高峰啊将会造成影响，外出呢大家带上雨具。那么9号上午10点钟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小阵雨，淅淅沥沥，预计呢也就是到下午的5点前后啊结束。那9号白天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16、17度，10号呢是星期天，从清晨开始啊北风会逐渐刮起，有4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6级，虽然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呢在18度，但是早晚气温较低，风力也比较大，有点秋风瑟瑟的感觉，所以大家同样啊要注意保暖。杨红， 稍微多穿一点哈，尤其是这个周六，您刚才提到周六是上班日工作日，而且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所以那天的天气和路况尤其要关注一下哈。 是这样。 好的，谢谢全工给我们的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哎，好的，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后半夜会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在空气质量方面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18点04分，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今天看我朋友圈，很多朋友的第一句话都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返程的情况。北京市高速公路呢，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迎来了返京车流高峰，预计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8点以后。比如说像京新高速的上地西路至建亭桥，清河收费站至北沙滩，来广营大桥至望京西，五环立交至西道口等等，这样的一些路段呢交通压力都会比较突出。 北京市交通委提供的数字呢，十月六号，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六站上下车82.68万人次，较2020年增长了9%。那在机场方面呢，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民航的进出港共计21.21万人次，较2020年呢是下降了10.58%。交通部门采取了轨道交通延时、地面公交线路备车、筹措出租车运力等措施，来确保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场站能够持续平稳的运行。华北空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从今天开始到10月9号，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将会迎来航班进出港的高峰。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出港的高峰集中在早晨8点到9点，而进港的高峰呢，集中在晚上10点到11点的时段。受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和国庆黄金周出游需求增加等影响，京沪、京荣、京广航线为首都和大兴两机场的热门航线。这个假期啊，哪一个旅游目的地是最热门的？高德地图今天发布了2021国庆出行报告。报告显示呢，9月30号到10月5号，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深圳、杭州、西安、苏州、武汉。其中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10个城市当中，8个都是南方城市。在同一时期呢，全国十大热门景区分别为杭州西湖、外滩、天安门、老君山风景名胜区、大梅沙海滨公园、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塔、九寨沟、锦里古街和泰山风景名胜区。南方景区也是在这十大热门景区当中占据了7席。这其中啊，连续5年在国庆推出一元午餐的河南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成为了黑马。这个国庆假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山西平遥古城一内墙局部坍塌。记者今天从山西平遥县委宣传部了解到，5号早上6点30分，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平遥古城墙的局部，也就是第84号内墙发生了局部坍塌，坍塌长度呢约为25米，目前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险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和文保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目前呢已经及时清理了脱落地表的夯土和砖块，在城墙坍塌段设置了隔离围挡和警示标志，对险情段的墙体进行了遮盖和应急处理，防止发生二次坍塌，确保古城的居民和游客人身安全。同时呢，城墙的抢险修缮程序已经对接启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刚才说已经进入到绝对的尾声了哈，不难发现这个假期呢南北天气都不太好，北方降雨降温，南方酷热难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看气象专家怎么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表示，国庆假期前几天，我国天气基本上呈现了北降雨、南高温的特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6号北方的降水总体开始减弱，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趋于结束。然而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一轮降雨为受影响地区也带来了降温这样的一个特点。而江南、华南等地呢，国庆假期以来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高温呢几乎是天天报道。我们昨天也说了，这一假期武汉的温度甚至达到了39摄氏度，很多地方的局地气温也都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受高温炙烤的江南、华南、重庆等地高温范围呢将会缩小，强度将会减弱。不过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仍然将会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10月上旬呢仍然是偏高的。那么今年国庆假期为什么南北天气差这么多呢？孙军表示说啊，这是受大气环流异常的影响。在10月上旬，副热带高压位置通常会在海上，而今年同期呢，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国南方地区，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强度比较大，导致了气温偏高。副热带高压北侧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处于冷暖气流的交汇区，所以呢，降雨就偏多。专家提醒说啊，虽然高温和降雨目前来看有所缓和，但是新一轮的冷空气呢已经开始活跃，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中等强度冷空气的影响，7号到11号 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下降4到8摄氏度，局地降温会达到10摄氏度以上。上述大部分地区呢，将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所以呢，大家需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避免降水、高温、冷空气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返程的游客啊，尤其要根据预报的信息，及时调整出行的计划，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还是出行方面，明天呢是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尾号限行啊也将会在明天开始进行轮换。明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明天到2022年的跨了一年啊，1月2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再次轮换。周一到周五呢，限行的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尾号为字母的按照零号进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10月9号，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周六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刚才呢，天气专家也提到了，这个周六的早晨啊，可能还会有持续的降雨，路面比较湿滑，所以这个周六您一定要提早出行。如果要上班的话，别迟到了，因为可能会道路会出现一定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的情况，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会于10月8号到10号在国家速滑馆正式举行。本次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设12个小项，将会有来自中国队、韩国队和荷兰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将是今年的第一场北京冬奥测试赛。那么场馆准备的情况如何？防疫都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发回的报道。 14年前，北京夏奥会的测试赛，国际曲棍球邀请赛，也就是在现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建设的这片土地上。 从好运北京到相约北京，从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在同一个地点经历了2008年夏奥会的第一场国际测试赛和2022年冬奥会的第一场国际测试赛。国家速滑馆努力打造的最快的冰，也将第一次迎来国际选手。 大家所关注的冬奥会历史上的首块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本次已经是它第三次正式制冰了，这一次更加的顺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制冰工作。除了加拿大方面的首席制冰师，同时也加入了我们国家速滑馆未来制冰团队的常备军。相信本次大家在冰丝带里将看到一块更加炫酷多彩的冰面。 在赛事筹备方面，按照全要素测试的原则，团队明确了测试要点137条， 完成了测试赛专门的赛事运行手册、一图一表一册等的编制，临时设施建设、临电工程、形象景观、引导标识已经全部完成，家具物资、技术物资也全部到位， 严格遵守各项防疫政策要求，分设闭环内外两个全层， 制定了完善的防疫方案和防疫手册，做到疫情防控的一管一策，确保实现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边界需严管、人员不跨区。 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举行。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介绍说，测试赛筹办完全纳入冬奥筹办工作总体计划中。 人是一拨人，我所有的测试赛都是按照冬奥会的赛事安排来编排的，竞赛单元也好，赛事时间也好，你比如说我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按照奥运会的比赛单元，我们要从下午一直打到夜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找我们最好的时间打，就完全模拟奥运会赛事，我们都要打到11、12点，所以竞赛组织、比赛单元、赛事时间的安排完全和奥运会一样，这就是一体筹办、一体推进。 北京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热线方面的消息。家住在石景山区黄南苑小区的居民马先生最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前去年进行了自来水地下管道的改造，但是在地面恢复的时候呢，施工方没有恢复到位，导致现在啊下雨之后路面积水严重。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发回的报道。 马先生说，由于地面积水，很多老年人无法通过，严重影响日常出行。 这些老人们啊，要是一下楼根本就没法走，因为边上是那个花坛似的那种绿地嘛，有台阶，人都得走上面那个砖上面去。年轻的能上了台阶，那老人们出行都是很费劲。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这里是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来看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0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出现在上海。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1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神舟13号载人飞船将会搭载3名航天员前往空间站，展开为期6个月的太空生活。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在我身后，神舟13号载人飞船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已经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向着发射塔架的方向前进。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这次任务将是我国在空间站阶段的第2次载人飞行，将有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13号前往空间站，展开为期6个月的太空生活。 转运之前，我们在技术区已经完成了火箭分系统功能检查、匹配总检查测试、飞船综合电测、加注扣罩等主要工作。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完成飞船火箭的功能测试与各系统之间的联调联试、航天员现场确认等，以及全系统发射演练主要工作。为发射任务，我们已做好万全的准备。 经过1.5公里的平稳行驶，神舟13号船舰组合体安全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除了成功， 一无所求； 向着成功， 一无所求。 我们也祝愿神舟13号载人飞船发射顺利。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天呢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周年。2001年的10月7号，美国以报复911恐怖袭击为由，开始在阿富汗空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阿富汗战争20年来，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阿富汗平民的伤亡。阿富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还给当地人民无尽的苦难。今年的8月30号深夜，美军全部撤离阿富汗，标志着持续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阿富汗民众认为，美国这20年来不仅没有带给阿富汗任何改变，反而在阿富汗国内制造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回顾过去20年，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饱受煎熬，当地民众迫切盼望和平能够降临。目前阿富汗治安状况和安全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然面临经济形势严峻、人道主义危机等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办事处主任麦克罗蒂在喀布尔通过视频会议表示，受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大量阿富汗民众面临艰难的生存问题。距离阿富汗战争爆发整整20年的时间过去了，大量的阿富汗平民在这场战争当中遇难，阿富汗也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反观美国，驻军阿富汗20年又迅速撤退，说走就走的美国把动荡、分裂、落后继续留给了阿富汗人民。这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给美国留下了怎样的深刻教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的相关分析。 这20年来啊，这个伴随着这个今年8月份美国的撤军， 拜登政府实际上在国内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他公开的讲说美国在阿富汗不是为了重建这个国家啊，他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也确实这样。大家看统计数字，这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啊一共投入了2.26万亿美元，但是这2.26万亿美元啊，绝大多数投入到了这个武器装备方面，又流回到了美国军工集团的这个口袋里。阿富汗的2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联合国，就是人类发展指数180多个国家那个统计中排在最后，这个贫穷落后这个状态丝毫没有改变。而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北约军队在阿富汗，给阿富汗人民啊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物价飞涨，民生非常的艰难。所以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反而是撤军后的美国啊，撤军后的北约，撤军后的西方国家，对阿富汗，现在的阿富汗进行封锁，进行制裁，那么使得阿富汗在海外的这个资金啊，就是他本国在海外的这个资金，高达90亿美元，现在被冻结，而且就是国际社会的这个资金流入阿富汗啊，现在受到了极大的这个障碍。所以阿富汗这个国家呢，它本身造血功能是基本没有的，严重的依赖外部的援助。所以阿富汗现在表面上是物价飞涨，民生拮据，但实际上背后主要是外部的资金流动被掐断了。那么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失业啊，很大的失业，而且连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基本上处于这个没有工资的状态，所以我们可想而知，现在阿富汗整个国际的民生整个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状态。但另一方面，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其实美国一直在标榜他用潮视距反恐啊，这样一种所谓高科技来反恐，就是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啊，在人的视线啊之外啊，他进行这个打击所谓恐怖主义啊什么这样，那么实际上带来了大量的平民的损伤。那么这样的滥杀平民这样事件，实际上是美国标榜的这个潮视距反恐啊声名狼藉，通过所谓打着反恐的名义，但实际上背后充满了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啊，全球战略啊这样一种推行，那么造成的啊这样一种人间悲剧，那么现在大败于天下。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美国政府5号公布了他们的核弹头数量。截止到2020年的9月份，美国有3750枚核弹头。美国上届政府终止公布核弹头的数量，而本届政府又恢复公布这一数据。分析人士认为呢，拜登政府此举有利于美方与俄罗斯就军备控制谈判。据报道说，美国上一次公布核弹头的数量呢，是在2018年的3月份。特朗普政府当时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的9月份，美国有3822枚核弹头。在那之后，特朗普政府就没有再公开过核弹头的数量。5号发布的简报说呢，截止到2020年的9月份，美国存有3750枚核弹头，比1967年的历史最高值31255枚减少了大约88%，比1989年的22217枚减少了约83%。据简报注释呢，美国公布的核弹头储备包括随时可以使用的战略和非战略核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部署的核弹头和存放在仓库处于非操作状态的核弹头，这其中呢不包括已经退役和待拆除的核弹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1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进入退役的核弹头，美国有5550枚核弹头，俄罗斯有6255枚，法国有290枚，英国有225枚，印度有156枚。美俄两国核弹头合计数量占全球总量的90%。法新社评述认为，拜登政府正着手重启特朗普执政时期陷入僵局的美俄军备控制对话，所以在这一行动的动议下恢复公布核弹头的数量。好的，我们进一段片花，稍后我们会进入到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稍后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